讲的经文呢是这个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咁我今日要讲呢个题目叫做扭转生命的呼召。二十年前呢我讲过同一个题目，用过同一段经文。所以二十年前十月的时候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呢，你可能听过我讲这篇道。不是同一篇道，只不过同一个题目，同一段经文。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我讲过这个扭转生命。有没有二十年前在这里同我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1995年。不是得很多个而已。所以如果我 repeat 二十年前的道可能都 OK。请你为我祈祷， 我会在星期二呢就会飞去欧洲呢有一个的神学院的面试到十月一号。亦都繼續為教會這個聘牧的事情來去禱告所以我這幾堂都會講到呼召的問題。我們一起起立去讀這個馬太福音第四章，在你的地單章裡面都有這些經文的，如果你想看的時候都可以。我們用啟用方式去讀這段經文，我會讀雙節，請弟兄姊妹讀單節。当耶稣听见约翰被捉了，他就 退回到加利利去。这是为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曾说过的话，百姓那坐在黑暗里的看见了大光，那些坐在死荫之地的有光星照着他们。当他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他就看见兄弟二人，西门就是那称为彼得和安德烈他的兄弟，正在撒网于海里，因为他们是渔夫。他们就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他们就立刻撇下船并他们的父亲跟从了他。我们一起祈祷。神诗人讲，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允赐平安给他的百姓，就是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向愚昧。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愚昧的人，不明白不听得懂你的旨意的人。所以求主今天你跟我们讲说话，亦都将平安赐给你的百姓，就是这里的每位弟兄姊妹。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听讲的都同样在圣灵里面得到造就。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请坐。第十七节呢，他说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宣讲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十七节提到开始，耶稣就开始宣讲，这个字开始呢带来了一个新的景象。我们讲一日之计在于晨，即是早晨的时候，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时候，是我们开始一年的大计。每个早晨是开始每一日的大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而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权力、权利、主权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这里讲耶稣就开始宣讲说，作者特别用开始这个字，信了耶稣的人已经有一个新的开始，不过 不过我们每一日都需要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重新来过，重新来过。的确，希利文这个字讲到宣讲和说这两个字，是一个现在式不定的词 infinitive。 希利文里面的现在式有个意思，就是说经常不住，不单是现在的意思，是经常不断的重复再重复的意思。耶稣就是不断的在这里宣讲，不断在这里讲，他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他其实重复这句说话，不住的讲这句说话。为什么我们要神给我们每一天一个新的机会？为什么我们要重新来过？因为这句说话，耶稣就开始宣讲说，他说你们应该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和合本呢翻译这句说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在原文的次序不是这样，原文的次序就是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和合本和很多中文的译本就很容易为了中文读来上畅顺呢，所以将它呢改一改的位置，但在原文不是这样的意思。为了读得顺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会将原本的意思呢次序呢有一些更改，但其实这样是忽略了原文本身的意思。因为它一 开始就要讲你们悔改，这个是一个命令。为什么你们要悔改呢？它就讲原因了，因为天国近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翻译圣经的时候，都以为可以帮到神，叫人明白一些原本的意思，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将神的意思隐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的文化 culture 改变了圣经的原则。中国人的基督徒很容易将我们很深厚的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放在自己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以为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神的旨意，用文化的原则代表了圣经的原则。我想问一个问题，可能我问完之后，那些做老豆做丈夫的就会追杀我了。咁我係冒住生命危险呢去问呢个问题嘅。喺一个家庭里面，我想问係咪一定媽媽或者太太做洗衣服嘅呢？呢个係中国嘅文化还是係圣经嘅教导呢？係咪喺家庭里面一定係个太太或者係媽媽做洗衣服嘅？你觉得呢个係圣经嘅教导啊，还是是中国的文化？如果你说是圣经的教导，请问在哪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太太或者妈妈是一定要洗衣服的？可能有人就用箴言第31章第27节，这些弟兄是最喜欢用的，因为箴言31章那里就是讲过贤德的妇人，这个贤德的妇人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什么都得的。所以如果你在27节他这样说，他监管一切家务，从来不吃闲饭，这个新译本译的。既然说到他监管家务，即是洗衣服应该是他做的。在28节他还说，他的儿女都起来，他的儿女起来不是帮他洗衣服，他的儿女都起来称赞他有福，他的丈夫都称赞他。我想告诉你知，我妈很少洗衣服帮我们，又很少煮早餐给我们吃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家我讲过，我家是卖鱼的，在筲箕湾鱼市场，在筲箕湾街市， 咁筲箕灣有個魚市場咧，就喺東大街咧，行入去大概半里度，我諗冇半里路。所以我阿媽同我老豆咧，一早就起身啦，因為咧要開魚檔啊嘛，咁你要去個魚市場嗰度咧去買嗰啲魚翻嚟啊嘛，所以一早咧佢哋就出街噶，一早就唔見咗人。所以我阿媽從來咧唔煮早餐俾我哋食嘅，又唔幫我哋洗衫嘅，你哋自己搞掂。我哋食早餐咧，系每个人俾两毫子。嗰阵时两毫子好多钱啊，60年代两毫子啊，可以买一樽维他奶啊。而家你买唔到啦，系咪啊？所以咧，即系你问嘅时候，一个家庭里边系咪妈咪一定系要洗衫咧？做太太嘅一定要洗衫咧？呢个系中国文化还是系圣经嘅教导咧？如果是圣经的教导，我妈就很违背圣经，因为她从来不帮我们洗衫。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很怕就是我们将我们基督徒的文化观变成了上帝的旨意，将神的旨意混杂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我们要小心。今晚请你回家想一想，在哪一方面 你要检讨一下自己，究竟 我这个生活的原则是出自中国文化，还是出自圣经的教导？ 我所做的习惯，我的嗜好是不是影响我，还是神的旨意影响我？是不是圣经真理属神的原则影响我的生活，加紧我的生活，还是我自己的文化？中国教会里面都有很多自己的文化，我就以为这些文化就是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将它混淆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天要重新来过，重新开始过。这句说话，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而我们问一个问题，十七节讲到悔改，其实突然间讲到悔改和上文有什么关系？即是十二节第十六节，十二节第十六节我刚刚读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十七节讲到悔改和上文前文有什么关系？和悔改有什么关系？其实呢，除了十二节到十六节，还要看多上文，就是第四章一至到第十一节，一至到第十一节讲咩啊？弟兄姊妹，可能你都好熟嘅呢段马太福音第四章，系讲耶稣去到旷野受咩啊？试探，咩试探啊？石头边食物，跳落去，神会托住你。如果你拜我，撒旦话你拜我，我将天上嘅荣华富贵俾你。呢个系一至到十一章话俾你。不过感谢神，耶稣基督胜过这些试探啊，弟兄姊妹，所以他不需要悔改，因为他赢了，他胜过这些试探。但是当我们不能够胜过试探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悔改，就是这个意思。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至十一节我们不是会很详细看，但我们想跟弟兄姊妹讲，在第四章讲到呼召四个门徒，是吗？约翰和彼得四个兄弟，在他未发出这个扭转生命呼召之先呢，这段的经文和我们这班信主的人有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这段的经文即是由第十二到第十六节，怎样预备我们这班人去听到神扭转生命的呼召？所以当耶稣未发出这个扭转生命呼召的时候，他要预备我们，他要预备这班的人。而怎样预备呢？就是要我们这班的人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你打这个电影单张的时候，其实里面都有这个分析的，这个分析是这样的。 如果你集中去看的时候，就是这些箭嘴要告诉我们知道。作者就说，当耶稣基督去到西布伦和拿弗他地的时候，是要应验以赛亚曾经这样说过，就是15节。他说讲到耶稣所做的事，所去的地方，其实都是先知的预言里面，或者可以说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今天你能够留在芝加哥，虽然好像是你选择留在这个地方，但我想告诉你，都不 出乎神的意料之外，都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使徒行传》曾经这样说过，我们今天的年日所住的疆界都不能够超越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享受你而家所在的地方，因为有一天可能神会带你去第二个地方。所以今天你要确定上帝的旨意是要你留在这个地方。我知道很多人都不是很喜欢冬天，夏威这个芝加哥的冬天，是吧？芝加哥落雪。不过这个是上帝要你在这个地方。耶稣在这个加利利的地方行走，都是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明白，西布伦和拿弗他地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当中所住的地方，在地理上是比较北边的，就是好像我们母会堂的教会就在南边，我们在北边，所以我们叫北郊堂。以色列人在北国被亡之后，即是北国就是以色列国被亡之后，是被外族人所侵入的，而外邦人就将不纯正的犹太人放在这个西布伦拿弗他地，在这个北区的地方。所以第十五节是这样讲，他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上边，约旦河外是什么？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作者要强调是耶稣一出来的时候不是在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在外邦人聚居的地方。当然那里有会堂，有犹太人的地方，但是耶稣一出来传道不是在犹太人的地方，是那些外邦人，即是非犹太人所住的地方。上帝要给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知道，是他关心的不是只是犹太人，他关心的是一班不是犹太人，我们叫做外邦人，亦都包括我们这班的中国人。主耶稣开始的时候不在犹太人的地区传道，而在非犹太人聚居的地方。保罗呢，其实呢曾经讲过做犹太人是最好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这段的经文里面呢，他就说呢，我按住肉体呢，我就是纯正的犹太人。然后呢他就说，在律法上的义呢，我是无可指责。所以做犹太人对保罗来讲是好的，是最好的。当我读希伯来文的时候，这个是很多年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讲，上帝为什么你不做我做个犹太人呢？那我不用读希伯来文咯。当我读希列文的时候，我又跟上帝讲，为什么你不做我做希列人呢？那我就不用那么艰难去读希列文咯。犹太人的确是蒙福的。调回转头呢，外邦人呢其实是很不蒙福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段经文里面，今天我不会详细跟你读。外邦人即是非犹太人，保罗说他们跟基督没有关系，在以色列是局外人，在应许上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在这个世上是没有指望。你知不知道他讲我们这班人，我们这班非犹太人。 但是弟兄姊妹，无论你是中国人也好，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我们都是神所关心，神要拯救。今天我们唱这个诗歌其实都很有意思，我们无论你在什么境况什么肤色，上帝一样这么爱我们。曾经有个网页呢，现在被人删了呢，就是叫做是美国之音，这个是几年前在9月21日在北京有个报道。这个网页呢，就是个网页呢，就是对中国人的，中国大陆的。个问题是什么呢？下一辈子愿不愿意做中国人，即是你有下一世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做中国人？那很多人回应，即是他们愿不愿意啊。那后来就被人删了，因为即是你知道，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是一个讲得好就好，讲得不好啊。咁咧有好多原因咧，好多人话我唔愿意做中国人，下一辈子。第一个咧就系佢将所有嘅回应咧 summarize， 不满生活环境同埋政治嘅体制。OK， 第二个咧就系爱啲咩嘢？嗱，我想解释一下。佢话其实咧呢个好矛盾。他说这个人虽然选择下一辈要做中国人，但是他觉得祖国给他太少的东西，但又不愿意看到祖国灭亡，又愿意做中国人，但不愿意祖国灭亡。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做一个古代的中国人，不要活在现在，活在主古代的时候，在皇帝的时候。他说怎样去爱，其实就是怎样去爱祖国。那么第三个的回应就是做中国人很难，做中国人很难。我想不需要多说，大家都知道做中国人有什么那么难。第四个呢，不愿意下一代生在这个同样的环境里面。是什么环境？这里不是很方便多说。跟着那个愿意做中国人，但是讨厌政治。讨厌政治。愿意做中国人，讨厌政治。有一个做艺术的艺术界人曾经这样说，他说我对政治是很讨厌，而且漠不关心。在我骨子里面最讨厌的东西就是讲政治的东西。这个是自己在中国大陆里面这些网民自己的回应。如果我问你同一个问题，你愿意做下一代 下一辈子做中国人，你会怎么回答呢？可能我们有不同的答案，但无论你想不想做中国人都好，或者你想不想做外邦人都好，或者你想不想做犹太人都好，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要成为神国里面的人。而能够这样做，乃是因为我们悔改，因为经文是这样讲，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我们由外邦人的身份听到神的福音，有神的灵的感动，叫我们悔改信耶稣，以致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而且继续过每一天好像活在神国里面一样，就是那个悔改的生活，不断悔改的生活，叫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被更新。在 Facebook 里面呢，你可以上我的 Facebook， 我 share 了这个的 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 David Platt。 他在一本书叫 Radical 里面讲过这句说话，他说现代的福音是什么呢？神爱你，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呢你照住这几个步骤去做呢，你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圣经所讲的福音是，他说我们原本就是同神为敌的，死在罪恶里面，而且我们是经常背叛上帝，甚至你觉得你没有需要的生命。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真的信这个圣经里面的福音，我们要非常极端性的去依靠神在我们身上所做，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上面讲现代福音是可以买很多的书，有很多人去听，下面这个圣经的福音是要救人的灵魂。他说哪样东西重要一点？弟兄姊妹，其实我要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你曾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我们信了耶稣那一刻到今天这一刻，在这个阶段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着我们自己去做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以为如果讲道的人将一些的步骤告诉你，你的生命就会丰盛，你就会得到上帝的赦免，上帝的帮助。但是福音好像不是这样说，福音是要我们每一日每一个时刻经常回到上帝的面前，靠住主的灵，耶稣基督的灵来帮助我们去过每一日，要我们知道我们在罪里面需要悔改。而作者用了一幅图画来形容我们的生命是跟罪和悔改很有关系，这个是我第二点要讲的。主耶稣未出未发扭转生命呼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身处的光景是什么，我们的光景身处在什么地方。我们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他说，百姓坐在黑暗的地，坐在死暗的，能够有光或者见到光。我们要分析呢，这个所谓外邦人的地用了两个词句来形容，黑暗和死暗。其实不是形容那个地，是讲在那个地里面住的那些人是在黑暗和死暗里面的。黑暗和死暗其实是同义词，死暗其实是一个复合词，即是死和暗两个摆在一起。你看个主角就是 Shadow of Death， 所以叫死暗。作者用这两个情况，黑暗和死暗，是形容外邦人，那些不冇神的人，但是同时这段经文是讲紧对信耶稣的人。我这班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的境况都是一样，经常在死、罪和黑暗里面。如果你翻查死和黑暗这三个字出现的地方呢，全本圣经呢只有一个地方出现过，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79节。我们读多一点，76节，孩子啊，这个是施洗约翰的爸爸讲的，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神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然后跟着呢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为我神怜悯的心肠，要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在什么黑暗中死暗里的人。黑暗、死暗这三个字同时在这一节里面出现，讲到罪得赦免，讲到救恩。今天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那一刻， 罪是得到赦免。不过你信了耶稣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是不是我们不会犯罪得罪上帝呢？是不是？不会的，是不是？不是的，我们不会得罪上帝，得罪人，得罪做了很多的，犯了很多不是神的旨意里面的事情，我们要怎样？我们罪都要得到赦免，是不是？我们需要悔改，是不是？我们继续求神给我们有救赎的恩典，是不是？在黑暗里面我们需要光。所以有首诗歌呢，我现在请Torres 帮我们，叫做牵引。这首诗歌很简单，但是将我们需要神那个的牵引，在黑暗里面需要光来讲出来。 你以恩手待人，流泪你会轻抹泪痕，越过千山万重，分担伤痛，谁会将你的人如今感激主 迷失的一班人，我们需要神自己的恩手来拖带我们，在千山里面，在沉沦里面，在苦困里面，其实不是说我们生命里面的困难，是说我们在罪的重担底下。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神光照我们，我们要见到神的光，要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需要神光照我们。有一天晚上，有一位老人家，有一班朋友来去探他，他发觉这个老人家出来家在路上面，然后呢当这班朋友见到老人家的时候，老人家就在那里找东西，在个路街边找东西，不知道找什么东西。所以他的朋友就问了，先生，老先生，你在那里找什么东西？老先生告诉他，我在找我家的锁匙。于是老先生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呢，都在个地上呢去找锁匙，在个灯柱下面呢找了很久，找来找去找不到。咁、那个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就问：个老先生，你系咪喺呢度唔见你啲锁匙噶？你条锁匙噶？个老先生直起条腰嚟，指着另一边，嗰、那个地方系黑掹掹嘅。佢话我喺嗰度唔见噶。咁、那个朋友话：点解你要喺个灯光下边？你喺嗰度唔见？点解你要喺灯光下边揾？佢话嗰度揾，嗰度黑掹掹，点睇啊？唔系呢度揾咯。这里有光嘛，我们很多时候都找东西，是不是？ 可能这个都是你的经验。忘记了拜哪里、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找东西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太太在内，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找东西、我们找的时候一定会扎着电筒，如果是黑黑黑的时候，是吧？就算在房里面外面是太阳，你都会可能扎着电筒走去照去找一下，有光才找到的嘛。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需要每一天有神的光光照我们的黑暗，我们的罪的深处。我很想大胆讲一句说话，基督徒的生活若果不是全部，就是绝大部分是关乎知罪、认罪、悔改的生活。我再讲一次，基督徒的生活若果不是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是关乎知罪、认罪、悔改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只是去哪里旅行、哪间餐馆吃饭、买什么车、去哪里退休、孩子上什么大学、将来有没有人嫁娶、将来有没有孙抱、有多少个孙。这些不是不好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神的祝福。但如果基督徒的生活只是这些的东西，环绕着这些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黑暗里面，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罪，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生命其实是环绕着知罪、认罪、悔改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丰不丰盛，是要看我们靠不靠主的恩典、知罪、认罪、悔改、对付罪。我们的生活精不精彩，不是在乎我们拥有多少、成就多少。我们的生活、生命的精彩是不是在乎拥有、成就、得着，而是我们肯知罪、认罪和悔改，对付我们的罪。今朝早晨起来，我在想我有什么得罪上帝的地方，有什么地方是得罪家人的地方。我想问你有没有啊，弟兄姊妹，我有没有？当然有啦，我是人来的嘛，虽然我是你们的牧师。可能你今朝早晨到现在你都不觉得你有什么罪，不过不用等很久，等一会出去吃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罪。哇，前面那个人这么鬼慢的，真我又很肚饿，真的我要去打下尖先。真的，两姊妹，有可能那些罪是很轻微的，有些罪是比较重的，但是我们生命的精不精彩不是我们拥有多少、得着多少，而是我们在神面前看到我们所犯的知罪、认罪、悔改。牧师，其实我有些罪呢经常都犯，那怎么办？我想告诉你，最重要是你知道你犯了罪。有些人只要不知道的，懵然不知的，但如果你知道你又做不到的时候，即换句话说，你需要什么？需要神给你的福音的大能去帮助你。再讲一次，上帝是一个给机会我们的上帝，所以耶稣说开始宣讲神的说话，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礼拜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觉察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肯认罪，我们肯悔改。 神有主权能力给我们每个人有个新的开始。这个机会不是你自己制造出来，是上帝给你。所以明天当你起床的时候，你认定神给你一个新的机会。没错，明天你会继续犯罪，但是同时神给你一个新的开始。明天你肯认罪肯悔改，他一样肯赦免。直到有一天我们去到天父的时候，在那一刻罪性得到解决，我们再不会犯罪。在那一刻是我们的盼望，今生仍然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讲福音不讲我们对罪那个敏锐，对罪的悔要悔改，我是没有讲到福音给你知道。弟兄姊妹，心愿神帮助我们基督徒生命最精彩的不是你拥有什么东西，不是你得着什么东西，是你肯去到神面前告诉上帝知，我是一个罪人，我今天做了这些的事得罪你得罪人，我需要你的命，明天给个机会我可以重新来过，重新上路，这种才是精彩的生命。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多谢你。如果不是你